婉芝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心爱之人。 何风， 不要任性。 放开我。 婉芝，不要闹。 放开他。 小日本，小鬼子，你滚开，别碰我。 婉芝，别这么跟我说话。 何风，你别碰我。 婉芝还是不肯接受我，就跟从前一样，满眼满心的都是你，该怎么办呢？ 何风忽然卸下斗篷，扯开衣服，拔出暗魂钉，随着剧痛，他的力量也逐渐恢复，他猛地挣开百鞭，朝藤田青野扑了过去。 你找死！ 藤田青野没有防备，被他打至墙外，何风跟着追了过去，白鞭还在他手里。何风怒吼：“ 还不滚过来！” 白鞭像条灵活的蛇游回他身边，被何风控制，狠狠打向藤田青野。藤田青野受伤，立马遁形藏于黑界之中，他一时恢复不了。看着躲在废弃箱子后的高田修一忽然现身，将他提了起来。高田修一吓得瞪大眼睛：“ 爷爷！” 话音刚落，他被摔到楼下，魂魄升了上来，被藤田青野抓住。 爷爷，不要！我是…… 藤田青野不顾他的求饶，未待他说完，便将他生食。什么祖孙亲情，不过是养的傀儡，他连自己的姓都不愿给他。季童被震得失去意识，何风抱着他想要送回到身体去。藤田青也食了触鬼，很快恢复力量，朝他们追去。白鞭嗖地飞过来，捆住他的手脚。何风看向他：“ 你残害多少生灵，今日我就将你就地正法。” 白鞭越来越紧，藤田青也挣扎不得，痛骂：“ 连你们也要帮他，还想继续受他压制？” 白冰有意识，忽紧忽松。藤田青也趁机挑拨：“ 我可以放你们出来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你们就自由了。” 白冰忽然松开他，藤田青也使了全身力打向白冰。顿时屡屡恶灵争相围出，狂乱地朝何风冲去。藤田青也趁他被缠住，抓住季童：“ 你既然不愿跟我走，那便和我永远融合在一起吧。” 何风被恶灵缠身，挣脱不开，看他吸着季童的魂，忽然发狂起来，将余下两根安魂钉拔出。顿时他七窍冒着浓浓的黑气，翻滚着逐渐环绕周身，十个指甲全变成黑色，再次化为厉鬼，朝藤田青也扑了过去。他的手伸进他的喉咙，把尚未融合的祭童掏了出来。 你拔了安魂钉，你拔了安魂钉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 何风完全失去控制，徒手生生将它撕碎。安魂钉是十一殿用来压制鬼魂最厉害的魂器，比魂鼎威力更甚，不可自行拔取。刚才刺是回光返照，很快何风魂力退散，奄奄一息。白鞭破损不断飞出恶灵，祭童飘在半空，被凶气迷绕。何风将他送远，用仅存的力量封住白鞭。起初他便是用来炼魂鞭的厉鬼，熬过了魂鼎几十年，幸留的一命，多活了几十年，可终还是祭了魂鞭。 童昏睡两天才醒过来，睁开眼看着明亮的房间，被光刺得挡住眼。周星赶紧拉上窗帘，他肿着眼。 你醒了，童童，童童。 姬童拿开手，看着上方发愣。 童童，你说句话呀，童童，你跟妈妈说句话呀。 周星握住他的手，他拉他，晃他，可他却没一点反应。姬童看向他，忽然流下眼泪来。周星急忙帮他开掉。 怎么哭了，孩子？好孩子，别哭，别哭啊！ 妈， 哎，妈妈在，妈妈在这儿呢。 我好难受。 妈妈去找神婆啊，她就在隔壁，你等着，一会儿就不难受了。 周星跑了出去，季童捶着胸口，泪流不止，所有的感情回忆塞满了他的大脑，快要炸开了。 找个机会杀了我。 何峰，你看，下雪了，下雪了。下雪了， 伤过床，先忘盖头。我这一辈子就是你的伤了。 等战争胜利，如果你还没回来，那我就不等你了。不怕我伤了你，你让我所有的信念都崩塌了。你长高了。